替代的美好，您做到了吗？ 欢迎你，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襄阳王赵觉就是为了要跟他的侄子宋仁宗赵祯争夺宋氏江山，他呀就在他的王府里边是大设招贤馆，几年的功夫招聚了不少的山贼水寇，当然了也有一些怀才不遇的能人志士纷纷的投奔而来。襄阳王为了要笼络这些人的人心，要让这些人呢能够死心塌地的给他卖命，他呀对这些人又是封官许愿，还跟有一些人拜下了盟兄弟，立下了造反的盟单。不仅如此啊，他就连登基准备穿的这个龙袍，还有举事时候准备用的兵符印信旗帜等等之物全都准备停当了。东西准备好了，这襄阳王也为难了。怎么呢？他知道啊，这些东西都是绝密之物啊，一旦要是被什么人发现喽，走漏了风声，或者得到别人的手里边，哎呦，这个都是我造反的罪证啊，到了那个时节恐怕我性命难保。哎呀，这些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，放在什么地方最保险呢？他左思右想，想不出个主意来。这时候他手下有个镇八方王官雷英给他出了个主意，就在他的王府里边又盖了这么一座呀有几丈高的冲霄楼，分三层，就把这些绝密之物，也甭管是蒙丹呐、印信、兵符、龙袍等等吧，全都藏在了冲霄楼这个最上边那一层。冲霄楼的周围呢还特意的摆下了八卦连环宝。八卦连环宝啊，那都是用木板搭成的，这个木板特别厚，有半尺多厚，是两丈多高，上面有跟城墙似的那个垛子，而且呢它是分八方立八门，按着八卦呀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分这个八面，每面都有这么一个大门，每个大门里边又套着七个小门，是按着八八六十四卦384爻。而且这里边啊奥妙无穷，可以说分凶卦、吉卦、六合六冲、归魂游魂。你要是走吉卦的话，哎，畅通无阻，走吉卦则吉。你要是走了凶卦的话，里边啊又有翻板，又有旋坑，这个旋坑里边有倭刀、犁沟、祖母要剑，你是必死无疑。而且按着奇门遁甲，又反奇门遁甲，生门可以变成死门，死门可以变成生门。你这么说吧，不经过造门人指点，谁要是胆大要进入八卦连环宝，嘿嘿，恐怕你就有性命之忧。这还不算呢，就在这个冲霄楼的底下还摆设了八卦同网阵，是更加凶险，把东西都藏在冲霄楼的上边了。这个襄阳王到这个时候心里边一阵好笑啊，心说赵祯啊，赵祯啊， 尽管你把长沙太守、襄阳太守全都换成你的人了，长沙太守你换成了邵邦节，襄阳太守你换成了金辉，哼哼，这还不算呢，你还特意的把那个枢密院的掌院严查散派他来作为巡案，他有你的圣旨，你还给他尚方宝剑，他可以查办京乡九郡，可以便宜行事，有先斩后奏之权。可是有一样啊，哼哼，你拿不住老夫我谋反的罪证，你们能把老夫我奈何呢？嗯，襄阳王啊，他是高枕无忧终日里，仍然是跟他这些亲信们是饮酒取乐。就在这一天，那个镇八方王官雷英急急忙忙的来到襄阳王的面前，气得王家千岁大事不好了啊！何事惊慌啊？哎呀，千岁，昨天夜里边有人就闯进了我们的八卦连环堡，来到了冲霄楼的跟前啊！听到这儿，襄阳王立刻就站起来了。那俩大牛眼往起这么一瞪，花白胡须也炸着起来了。什么？居然有人闯进了八卦连环堡啊！不仅如此啊，还杀死了咱们守楼的大将黑面狐狸吉啊！难道说这个人真的他上了咱们的冲霄楼了？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上楼，急急忙忙的又离开了八卦连环堡出府而去。这个赵觉呀，左思右想，这是什么人呐？有这么大的胆量，有这么高的武艺，能闯进八卦连环堡，险一险就要探问冲霄楼。哎呀，这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他哪知道啊？就在这位巡案大人严查散的身旁边，有两位能人呐、啊，是一文一武。文的那是开封府的主簿，现在是案源大人身旁边的主事公孙策，公孙先生。这个人满腹经纶，足智多谋。那么武的呢，那就是曾经大闹我东京，皇上亲自封的御前四品带刀护卫锦毛鼠白玉堂。自打他们来到襄阳，住进了上院衙以后，接到老百姓不少的状纸啊。一看这些状纸，都是状告襄阳王的，有的状告襄阳王抢田夺产，有的状告襄阳王欺男霸女，有的甚至于状告襄阳王啊，连这个小孩子都没有放过，把这个小孩子抢进了府中，男孩让他们学唱戏，女孩让他们学跳舞，终日里取悦这位奸王。严查散点了点头，心里明白呀，像这样的一位王爷，他鱼肉百姓作恶多端，早已经都知道了。那么这次来到襄阳，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拿住他谋反的罪证，才能够扳倒这个奸王，为国为民除害呢。想什么办法能够拿到大头的证据呢？正在危难之际，衙门门口那门房的衙役急急忙忙跑进来，向他禀告说，新上任的襄阳太守金辉前来求见。这个严查散一听不对，怎么圣旨早已经明发了，那么这位金辉呢，早就应该来到襄阳接任，怎么直到今日才过府拜见呢？吩咐一声，立刻传见。功夫不大，这位新上任的太守金辉跟随着衙役急急忙忙的来到里边， 见着大人了，赶快纳头便拜，卑职金辉叩见大人。严查凡把手这么一摆，让他起来一旁赐座，卑职谢座。官府卑职在，圣旨早已明发，你怎么直到今日才前来接任呢？哎呀，大人呐，卑职此次奉旨上任，一路之上多经磨难，大人您详察呀。哦，你赶快讲来，到底遇何磨难？金辉呢，就赶快向这位安元大人述说了，自己自打接到了圣旨，携家带眷就急急忙忙地奔往襄阳而来。万没想到啊，也就是刚刚走到黑狼山那个地方，嘿嘿，黑狼山的山大王金面神蓝霄早已经归顺了那位襄阳王，跟襄阳王也拜了盟兄弟了。受到襄阳王的指派，他呀就带领了山上这些众喽啰们冲下山来，就把这位新上任的太守金辉抢到了山上，要顺说金辉归顺襄阳王。多亏呀，离这个黑狼山不远有个小村庄，名叫卧虎沟。卧虎沟里边的沙龙沙老员外，带着几位朋友，都是义士，有北侠欧阳春、双侠丁兆慧、黑妖狐智化，带领着众猎户们就冲上了黑狼山，打跑着这些喽啰兵，活捉了就这位山大王金面神蓝霄，这样才把金辉从山上边给解救下来。一起商议啊，说把这个金面神蓝霄到底怎么处置呢？金辉不敢自己做主，就先把这个金面神蓝霄啊暂时的压在了卧虎沟，由欧阳春、丁兆慧他们帮忙看管着他。那位黑妖狐智化就保着金辉奔往襄阳而来。万没想到，他们也就是刚刚走到长沙关外十里铺公馆这儿，当天夜里边住在了公馆，当天夜里边就来到了刺客行刺。多亏呀，黑妖狐智化还有他徒弟爱虎师徒二人把这刺客给抓住了，大人没有受害，连夜审问。这个刺客也是襄阳王给派来的，此人就是赛方硕方雕。方雕知道不会说出来了，受襄阳王所派前来行刺太守大人。除此以外，方雕也说了他们立下的盟单，还有襄阳王准备的龙袍，那些兵符印信全都藏在了冲霄楼上。冲霄楼外边那是八卦连环宝，底下那是八卦通往阵，非常的凶险，谁要闯进去是必死无疑。你们拿不住襄阳王的罪证，你们能够奈他如何呢？说到这儿啊，金辉双手一抱拳，大人呐，咱们得想尽一切办法拿住奸王的罪证，否则的话怎么样能够为国为民除害，如何能够扳倒奸王呢？听到这儿，严查散立刻动问，官府卑职在，你把那个金面神蓝霄暂时压在卧虎沟，把那个行刺的方雕又压在什么地方了呢？回大人，小人不敢自专，只是把他压在长沙府内的大狱之中。哦，严查散立刻吩咐公孙策写奏折、写禀帖。奏折是禀明皇上，禀帖要禀明开封府的包相爷。随着马上派人先奔往长沙的大狱，要把这个刺客方雕提出来，然后 再奔往卧虎沟提出来金面神蓝霄，请北下欧阳春、双侠丁兆辉帮助官府把这两个罪犯押解京城，送往开封府由包大人发落。把这些事情全都办完了，严查散告诉金辉，你回衙以后要小心行事，千万千万不可打草惊蛇啊！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来拿住奸王的罪证，要扳倒奸王，为国为民除害。你回衙理事去吧，卑职遵命。金辉走了之后，天色也晚了，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。就这位巡案大人严查散每天用饭呢，必须的要跟这位四品带刀护卫白玉堂还有主事公孙策同桌而食。什么原因呢？严查散跟白玉堂的感情太深了，两个人那也是有八拜之交磕了头的盟兄弟。你想，白玉堂曾经搭救过他的性命，两个人结交之后言语相投，可以说是知己知心，形影不离，每次吃饭必须要同桌而食，是同饮同食。一到吃饭的时候啊，这位公孙先生呢总想着借这个机会啊，哎，要跟大人说一说案情的情况。今天用餐，这公孙先生又说开了，大人您看，刚才这位金大人来到咱们衙门里边，他所讲的这个奸王把他的罪证全都藏在了冲霄楼上，外边又有这样的八卦连环宝，而且呢下边又有八卦同网阵，哎呀，那么想什么办法才能够把他的罪证给取下来呢？他这一边吃着饭他一边说。这位严大人呢冲他使了好几回眼色，那意思你别再往下说了，什么原因呢？你还不知道旁边坐的这位我这五弟白玉堂啊，什么性情什么秉性啊，你老是这么说的话他按耐不住，万一他要是冒冒失失的闯进王府，他要探一探那个冲霄楼，哎呦，冲霄楼如此凶险，有一差二错的，那可怎么好啊？怎么使眼色，这个公孙先生啊全没看出来，照样还往下说。这位严大人没办法了，赶快给他布一道菜吧。哎呀，先生您赶快尝一尝此地的豆腐，比我们啊京城里的豆腐可香嫩可口多了啊，用饭用饭。哎，又冲他使眼色，公孙策这才明白过来，不敢再往下说了。尽管如此啊，白玉堂坐在旁边一边吃着饭，心里边完全明白自己的盟兄这位大人的用意，心里边一阵好笑啊，心说，哎呀，大人哥哥你又何必如此呢？啊，还甭说您呢，就包括先生在内，难道说你们真不知道小弟我一身的武艺吗？嗯，小弟从小的时候就跟着我的哥哥白金堂摆弄那些消息埋伏，别的甭说吧，就在悬空岛里边我设下了七库四岛三峰六岭三窍二十五孔，哼哼，这有什么新鲜的？就这些消息埋伏机关无外乎用的都是西洋八宝螺丝转弦的法子，大同小异。那冲霄楼怎么样啊？也就不过如此吧，啊，还甭说别人啊，南侠展昭多大的武艺，来到悬空岛不是照样中了我的机关，我把他关在了通天库，我不是要憋死猫吗？这算什么呀？自打来到襄阳以后，你们每天操劳，兄弟我也没闲着呀，我早已经把王府的盘子全都踩好了，哼哼，只是没有告诉你们，就怕你们替我担惊害怕。昨天夜里边我已经去了一趟王府，我已经走到八卦连环宝的跟前，无奈一劫昨天晚是望日 哎，八个大门全都不开，我进不去。今天夜里边我照样的要去一趟他的襄阳府，我要看一看他是什么样的八卦连环宝，怎么样的冲霄楼，我要闯一闯他的八卦连环宝，我要探一探他的冲霄楼。如果说我此番前去要真的把奸王的蒙丹那龙袍啊，这些罪证拿到手中，哼哼，何愁不能扳倒奸王，为国为民除害呢？白玉堂啊，就假装没听见公孙策说什么，脸上一点不动容，照样的吃饭吃菜。晚饭过后还跟平常一样，仍然来到书房陪着大人呢喝茶聊天。到了二更天了，白玉堂这才告辞，从书房里出来，来到自己这间房间。进屋以后把屋里边的蜡烛灯台举起来，挪到窗台这儿干什么呀？他要换夜行衣，免得外边的人看你。马上白玉堂换好了夜行衣靠，周身的纽帕纽扣全都扣齐了，然后也系好了白宝囊，伸手就从绿纱鱼皮鞘里边插拔出钢刀，就把钢刀插入了牛皮软鞘，牛皮软鞘上边有罗汉骨状丝条，胸前双髻蝴蝶扣，背后走碎飘锤，伸手揶揄肋下，为的是穿房越脊行走方便，是不崩不挂，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，然后把灯又给挪到书案之上，悄悄的把门打开。他呀看了看院子里边四下无人，急忙一改身，噌噌噌噌噌噌噌，就来到了院墙的跟前，脚尖一点地，腰绳一使劲，噌，他是越墙而过，出了上院衙了，往下这么一改身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，直奔王府而来。来到王府的院墙外边，停住了脚步，从百宝囊中拿出来飞抓百炼锁，这么一抡肉巴达飞抓，紧紧抓住了墙头。白玉堂两只手盘着龙绳，两只脚这么一踹院墙，吃吃吃吃吃吃，来到墙头起飞抓，绕龙绳，又把飞抓百炼锁放进了百宝囊中，然后掏出问路石来，往下巴达这么一打，听听下边没有人声犬吠，这才飘身而下。白堂赶快一矮身，是路服鹤行，脚尖点地，直奔八卦连环宝而来。来到八卦连环宝的跟前了，白玉堂借月光仔细观看呐，人家确实是按着八卦，哎，分八面立了八个门，我到底应该从哪个门而进呢？白玉堂啊，从小的时候就跟随他的哥哥白金堂摆弄这些消息埋伏，对八卦的阵势可以说是了如指掌，也是艺高人胆大吧。白玉堂就绕这八面啊仔细看了看，今天晚上我就要闯一闯你的八卦连环宝，探探你的冲霄楼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

将永远长存。 咦呀，我与你是血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。 白玉堂来到八卦连环宝这儿借月光仔细观看。八卦连环宝按八方立八门，那是前坎艮震巽离坤兑。每个大门里边仍然套了七个小门，按八卦8864卦384爻。每个门上边全都有卦爻的名称。白玉堂心里明白啊，这里边内分吉卦凶卦。白玉堂从小的时候就跟着哥哥金堂摆弄这些消息埋伏，对八卦他能不清楚吗？他知道啊，走凶卦则凶，走吉卦则吉呀、啊、一旦要是一步走错，恐怕就有性命之忧。今天我必须要小心行事。面对一座大门，白玉堂站稳了脚步，定了定神，伸手从后背拔出钢刀，是刀点大门。里边没有横栓立锁，两扇大门打开之后，白玉堂定睛观看，里边果然套着七个小门。这个门乃是乾为天，七个小门，天风斗天，山遁天，地匹风地，关山地，包火地，进火天大有。白玉堂看完喽，又往北边走过来了。正北这儿仍然有两座大门，刀点大门。这儿是北方坎为水，仍然有七个小门。水泽解水，雷屯水，火既济则火，隔雷火，风地火，明夷地水师。白玉堂眼珠这么一转，从这儿又奔往东边走过来了。来到东北这儿，刀点大门一看，乃是艮为山。从这儿又奔往正东，大门是震为雷。东南乃是巽为风，正南乃是离为火，西南坤为地。白玉堂啊，就围着八卦连环宝这八面转这么一圈，最后来到正西，乃是兑为泽。刀点大门往里边一看，七个小门，泽水困泽，地脆泽，山咸水山，碱地山，千雷山，小过雷泽归脉。看到这儿，白玉堂心里明白，把头一点呐、啊，按卦爻上说是遇谦则吉，遇泰则昌。我应该从第三千这个小门进去，这是个吉卦呀、哎，对，一定万无一失，里边是畅通无阻。想到这儿，白玉堂手持钢刀就从第三千小门这个地方进入了八卦铜网阵。走到里边没多大的功夫，白玉堂感觉情况不妙。怎么明明自己是从正西进来的，怎么一会儿功夫自己不变方向了？什么原因呢？里边啊道路崎岖，您想想，384爻呢，里边还有无数的小门呢，我到底应当进哪个门，走哪个门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不行，我退出去， 已经没法退出去，自己不变方向，不知从哪儿走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难道说我白玉堂就真的困到此处不成吗？想到这儿，不敢迟慢，急急忙忙的就从袋子里边把这个飞黄石拿出来。打这个飞黄石啊，那是白玉堂的一绝，用这个飞黄石要在八卦连环宝里边探探虚实。啪，十大木门，就听见呐，有人啪啪连击二掌。白玉堂一听不对，怎么悬空岛的五鼠弟兄有个暗号，如果说在夜间行动互相看不见人影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就用击掌来联络。这个暗号怎么定的呢？大哥卢芳拍一下，二爷韩章击两掌，三爷徐庆拍三下，四爷蒋平是连击四掌，白玉堂是行五啊，他应当回应五掌。今天一听对方连击二掌，白玉堂一想不对，难道说我二哥韩章也来到此处了吗？绝不可能啊，一来他没有来到襄阳，二来韩章对这个消息埋伏他不懂啊，他不会闯进八卦连环宝，那么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？不敢迟延，啪啪啪啪啪，白玉堂照样还了五下。展眼之间就见从旁边小门这儿蹭窜出一个人来，也是夜行依靠手刚到，来到近前，白玉堂定睛观看啊，谁呀？黑妖狐智化。那么黑妖狐智化怎么会来到此处了呢？书中暗表，智化不是保护着金辉来到了襄阳了吗？也就是刚刚一进任所，嘿嘿，就有客人来拜访他。智化出了衙门抬头一看，什么人呢？原来是他的老朋友并太岁张华，两个人在这儿见面了。张华约请他到旁边酒楼上边，两个人叙叙旧。智化跟随着张华，两个人上了酒楼，要单间，要酒要菜，告诉伙计欢你再来，不叫你不要打扰我们了。伙计走了之后，两个人互相这么一聊天，智化这才知道啊，感情这个病太岁张华早已经投奔了襄阳王，今天他是受襄阳王的指派前来劝说智化归顺襄阳王。哦，智化听到这儿眨巴眨巴眼睛，哎呀，贤弟呀，哥哥，我有两句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哎，哥哥，我是来找您来了，您有什么话尽管说。兄弟呀，你应该知道我是保着金太守来到襄阳，长沙太守也换了少邦节了，这还不算，朝廷还特意的派枢密院的掌院严查散严大人为巡案，有圣旨，有尚方宝剑来查办京襄九郡。什么意思？兄弟，你这么聪明的人，你能不明白吗？这就是奔着奸王来的啊，那个奸王还能够嚣张几时啊？兄弟，你听我良言相劝，不如及早的弃暗投明。张华听到这儿哈哈大笑啊，智大哥，您听我告诉您，甭说他来了这么一个巡案大人，他就是来这么七个八个巡案大人也是枉然呢。啊，此话怎讲？你应该知道，王府里边盖了这么一座冲霄楼，恐怕您也听说了，有蒙丹，有龙袍，哎，还有举事用的兵符印信等等之物，跟您实话实说吧，全都藏在了冲霄楼上。冲霄楼的外边有八卦连环宝，底下那是八卦铜网阵，任凭什么人，你武艺再高强，本领再出众，你也没有办法拿到，哎，王爷谋反的证据。拿不着证据，哥哥您说这个巡案又管什么用啊？那不是也是无济于事吗？能把王爷贪怎么样呢？啊， 我劝哥哥您呐，听我良言相劝，还是归顺那襄阳王吧。 哦， 哎，兄弟，我问问你，难道说冲霄楼就这样的保险？那当然了，那八卦同网阵，还有八卦连环宝，你们自己人怎么进去？嗨，也是张华多喝了几杯酒，就跟志华说开了。要进这个八卦连环宝，我告诉您说吧，这里边啊，那是按照那个八卦摆设的，整整是384爻，而且呢，按照奇门遁甲反奇门遁甲，您应该啊，如果进去的话，走哪儿进哪儿，滔滔不绝这么一说，这话全都记在心中。嗯，既然这么凶险的话，肯定万无一失了。兄弟，你等我的消息，让我考虑考虑，你看如何呢？好，我等您的消息。两个人分手走出酒楼之后，志华到了夜里边了，赶快换成了夜行依靠，就按张华指点的方向，他也进了王府，就闯入了八卦连环宝。没想到啊，猛然间听见有人用飞黄石击打木板墙，当时智化就是这么一激灵，哎呦，难道说是五帝白玉堂他来了吗？五帝呀五帝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，啊，你怎么只身一人来到此处？所以他赶快的连击两掌，白玉堂还了五掌之后，他从小门出来，两个人这么一见面，智化急忙上前拉住白玉堂的手，五帝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，啊，你怎么敢只身一人来到此处？智化呢，完全出于好心关心。白玉堂一听这个话，不爱听了。哦，智仁兄，哦，你有胆量来到此处，难道说哥哥您来得，兄弟我就来不得吗？啊，智化知道他误会了，赶快解释吧。哎呀，我的好五弟，你听哥哥说，我是有人向我泄露的机密，如若不然的话，哥哥我再大的胆量也不敢一个人来到此处啊。啊，哦，什么人向您泄密？此处不是讲话之所，一会儿我再详细告诉你。哥哥，怎么样才能进入八卦连环宝，接近那冲霄楼的？你随我来。智花就带着白玉堂啊，走小门走弯道，两个人终于走进了八卦连环宝。抬头定睛观看，正北方高耸耸的一座冲霄楼，仔细的一看，这个冲霄楼，呵，那是上下三层啊，有五行的栏杆，楼前左边有石像驮着宝瓶，右边有石猴驮着聚宝盆，这儿有毛连铁链，一直啊通到了冲霄楼第三层最高那个房檐上边，而且在中间搭了这么一个十字，很明显呐，此楼是按三层按八方，下边栏杆是按五行，外有八卦连环宝，位列上中下，才分天地人，五行生父子，八卦定君臣。前边还有两个圆亭，一个是日升亭，一个是月恒亭。看到这儿，白玉堂蹭蹭起步就往前走。志华心想，你要干什么呀？白玉堂啊，确实是武艺高强，脚底下这个利索劲儿就甭提了，知道到这个地方必须要踩在万字的正当中，如果说一踩偏的话，背不住，旁边既有翻板，里边既有陷阱，这里边有倭刀犁刀毒弩要剑，恐怕自己性命难保，脚底这个利索劲儿就甭提了。智化轻声喝喊，兄弟你要干什么？哥哥，您给我寻风，兄弟我这就要上他的冲霄楼，我就要把奸王那些罪证给他拿下来，我们要为国为民除害，扳倒奸王。他呀正往前走着呢，哒哒哒哒，哎呀不好， 怎么回事啊？只见从这个石像石猴两旁边两个地板这儿唰掀起来了，从那个底下蹭蹭窜上两个人来。这两个人呐，全都是短衣襟小打扮，呵，各持兵刃呐，手持钢刀，不容分说，从左右冲着白玉堂扑过来，是抡刀就砍。这是什么人呐？这是襄阳王赵觉安排在这儿守楼的大将，一个是青莲虎李吉，一个是双枪将祖茂。这两个人知道有人要接近冲霄楼了，赶快一掀那地板，从底下窜上来了，是抡刀就砍啊！把智化给急的，想过去帮忙已经来不及了。眼瞅着白玉堂伸手，这个快就甭提了。转眼之间，白玉堂一看，左右都上来人了，赶快唰往下这么一矮身，往左边唰的一拧身，刀随身行啊，唰的刀就过去了。正是这个青莲虎肚子这儿，就这一下，这青莲虎李吉呀，喊都没喊出来，扑通一声呆倒在地，是气绝人亡。祖茂从右边扑过来，抡刀就砍。白玉堂唰往起这么一闪身，往右边这么一拧身的功夫，这个刀从上边可就砍下来了，唰。祖茂一看不好，赶快往后这么一扯身，把头这么一低，没砍着脑袋，把他那头巾给削下来了。祖茂赶快往后边这么一跳，又跳到木板那个地面，唰下去了，哒哒把这地板呢又给扣上了。白玉堂到这个时候，眨眼之间打闪认真的功夫，杀死一个，削一头巾。不由得一阵冷笑啊看起来剑王手底下这些余党都是无能的鼠辈，奈我如何？哥哥您给我寻风，我就马上上他的冲霄楼。智化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他的面前，一伸手碰扔把他的胳膊给端住了。兄弟，你还想上人的冲霄楼？他们赶快跑吧。啊，确实为何？兄弟您想想，上来两个人让你杀死一个，那一个跑了，跑的人他去干什么去？肯定去给报信儿去啊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人家的人马就会把这个冲霄楼给围个水泄不通，你我弟兄再想出去恐怕是插翅难逃。听哥的话，四处不可恋战，赶快跑，赶快跑。不容分说呀，智化拉着他急急忙忙的就从八卦连环堡这儿，甭管走哪条道出那个门，最后又来到三千门这儿，从这儿出来，出了八卦连环堡，然后一直奔北边围墙这儿，俩人这么一纵身，两个人呐，这才越墙而出，出了王府，肉肉肉肉肉肉肉往北边跑下去了，一直来到树林的这儿，智化这才停住了脚步啊，看了看白玉堂，伸手拉住白玉堂的胳膊，五弟呀、啊、五弟，哥哥我有两句话，我知道兄弟你不爱听，但是哥哥今天我是非说不可。哎，哥哥有什么话你只管讲来。兄弟呀、啊、听哥哥良言相劝，千万千万一个人你可不能够再来到这个铜网镇，来到八卦连环堡啊，再探这个冲霄楼了啊。兄弟你耐着性子等两天行不行？用不了几天的功夫，北侠欧阳春，还有双侠丁兆慧丁二哥，再有开封府肯定会把南侠展昭，还有你那个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全都会来到襄阳啊。到那个时节，我们人多，大家伙一起想办法破他的八卦连环堡，破他的铜王阵，我们那个时节再上冲霄楼拿奸王的罪证也不迟晚呐、啊。兄弟你可一个人不能再冒险了啊，哥哥我确实是有点担心呐、啊。这要是过去呀、啊，智化跟白玉堂讲这个话，白玉堂根本听不进去。自打 白玉堂投奔了开封府以后，做成了四品带刀护卫，几经世故，他这个性子也磨去好多了。尽管是秉性难移吧，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傲慢了，而且完全听得出来，这话人家是一片好心，是爱护自己之意，不由得呀鼻子一酸。哥哥，您放心吧，您的话兄弟我全都记在心里了。您放心，兄弟我绝不一个人再到这八卦连环包里边来了。哥哥，咱们等着，就等着那几位兄长到齐之后，咱们大家齐心同力再破他的同盟阵。好，你我弟兄一言为定，击掌为号。说着话，两个人手心对手心，啪，那么一击掌，智化这才放心。两个人分手了，智化回太守衙门，白玉堂急急忙忙的又转回了上院衙。转回上院衙，仍然是越墙而过，来到自己的房间里边，赶快换好了衣服。等了一会儿，一看天光大亮了，急急忙忙洗脸漱口，奔往饭堂而来。到饭堂这么一看，大人严茶散公孙先生正等着他用饭呢。哎呀，五弟，你怎么来迟了啊？赶快落座，赶快落座。公孙先生看了看他，其实啊，白玉堂的一举一动都在公孙先生眼里边呢。公孙先生知道啊，这位五弟的性格，他肯定的去了冲霄楼了。哎，我如果再不把话说破的话，恐怕呀他要生出什么事端来。所以公孙先生在饭桌上就说了，五弟，黑夜之间你老出去，这个不是个事儿啊，你要多加小心呐。啊，把话刚这么一说，大人严茶散明白了，赶快把筷子往下这么一放，眼含热泪啊，看着白玉堂。五弟呀，五弟，哥哥我是一再的劝你要耐着性子啊，那个千万千万不能冒险了。哥哥，今天我把话说在这儿了，如果你再要冒什么风险的话，哥哥我饭也不吃了，我宁可饿死，我也不能没有五弟呀。白玉堂把头一点，哥哥您放心吧，兄弟我下决心了，我一个人再不上这个八卦连环堡啊，我等着大家来了之后齐心协力再拿住奸王的罪证，哎，这就多也了。尽管如此啊，严茶散放心不放心，知道白玉堂的性情啊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严茶散眼珠一转，干脆我给他找个差事拴住他吧。五弟呀，你看咱们来到襄阳，那奸王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嗯，我只恐金印有失，我看你从今天以后你就守住金印，你看如何呢？好好好，哥哥您放心，我就守住金印。严茶散呐，满以为用这个方法就可以拴住白玉堂了，哪知道啊，就这守住金印四个字恰恰要了白玉堂的性命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。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